会景间侯者年表。太史公读列封至卞侯，曰：“由以也夫，长沙王者著令甲，称其中焉。昔高祖定天下，功臣非同姓，将土而望者八人。至孝惠时，唯独长沙权，禅五世，以无四绝，敬无过，为藩守职，信矣。故其则流之数，无功而侯者数人。即孝惠弃孝景监五十载，追修高祖时遗功臣，即从代来，无处之劳。诸侯子弟若废府，外国归义，封者九十又余。贤表始终，当是仁义成功之助者也。”